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五，农历8月18，北京小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在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深化科技开放合作，中关村论坛助力北京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栗战书同文莱立法会议长举行会谈。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工程开工，工程竣工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7089万吨。 我国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14-57将全力推动民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科学家突破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为生物制造农业生产带来变革性影响。全国7743万学生已参加课后服务。和平使命2021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演实兵实弹演习成功举行。 美国海地问题特使辞职，批评美国遣返难民决定非人道。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通过视频方式在开幕式上致辞。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财经频道、 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向中关村论坛致贺信指出，举办中关村论坛共议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共商全球创新规则和创新治理，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创新思想和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关村论坛已经成为北京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一项具体举措，有利于深化科技开放合作， 总台记者季乐乐、王胜东、马哲报道。现在数据怎么样？系统提问，令挺好的。好嘞。在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室里，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诞生一项新的世界纪录。不久前，计算团队将单个超导量子比特时间提升到560微秒，打破了此前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保持的360微秒的世界纪录。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金怡荣：这次数据的发布呢，我觉得是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声音吧。现在在量子芯片的制备方面，我们已经处在世界比较领先的位置，在人工智能还有新材料计算 密码破解这方面有很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北京将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作为加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平台和抓手，相继布局和培育了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等高水平国际化的新型研发机构，着力激发创新活力，涌现出一大批原创性成果。 其中一些科研成果将在本次中关村论坛上集中展示。中关村论坛已经成为向世界展示科技创新成就、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科技部副部长李萌：科技部非常重视突出论坛的国际化地位，把它作为促进包括疫情在内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平台和展现北京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果的一个重要的舞台。 那么我们致力于打造高端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中关村论坛的永久主题是创新与发展，本届的年度主题是智慧、健康、碳中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创中心建设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黄向阳介绍，作为主办方之一，中科院将在论坛期间主办碳达峰碳中和科技论坛第四届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 通过这样的平台呢，来分享 科学中心建设的经验，探索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大科学装置的共享机制，谋划国际大科学计划合作，提升 我国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际影响力。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文莱立法会议长拉赫曼举行会谈。栗战书说，中国和文莱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与哈桑纳尔苏丹共同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持续拓展，人文交流更为紧密，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沟通和配合。栗战书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发展同文莱的友好关系，愿同文莱做真诚相待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30周年，愿双方以此为契机，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推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一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战略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坚定支持。二要加强抗疫合作，共同战胜疫情。三要对接发展战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四要办好建交30周年庆祝活动，深化人文交流。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文莱立法会一道，加强交流与合作，保持高层交往，推动各专门委员会、人大代表与议员之间的交流，出台或修订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积极分享在依法治国、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继续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中保持良好协调配合。拉赫曼表示，文莱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长期友好关系，感谢中国支持文莱抗击疫情，积极提供疫苗，这体现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双方共同应对疫情的努力。文莱立法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人民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贺荣介绍，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从2013年的 1421.7 万件上升到2020年的 3080.5 万件，结案标的额 38.4 万亿元，以人民法庭为着力点，积极参与溯源治理，把矛盾纠纷更多化解在基层， 加大民生司法保障，正确实施民法典，全面清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解释591件，明确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认定规则，把引导规范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努力地统一起来。 在全面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方面，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获得律师辩护和法律帮助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介绍， 2013年至今年6月底，对4957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534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依法纠正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玉环案等重大刑事冤错案件61案125人。 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介绍，2013年至今，全国法院共审理民商事案件9645万件，办理执行案件583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共10万亿多元，有效维护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晓荣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祝福农民朋友喜获丰收。他说， 土地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命根子。2013年至2021年8月，共省结一审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纠纷等案件46万余件，一审宅基地使用权纠纷案件近2万件，依法保障了进城落户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中卫至吉安工程昨天在宁夏中卫正式开工建设。工程竣工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7089万吨。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中卫到吉安天然气管道全长2090公里，起自宁夏中卫，途经宁夏、甘肃、陕西等七省自治区，终点为江西省吉安市。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赵刚说，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工程建成后，可以在现有基础上提高西气东输系统年输气量约250亿立方米，与用煤相比，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7000余万吨，对于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沿线节能减排，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西气东输三线中段通过数字化设计、标准化建设、智能化施工等，推动国内油气管道设备自主化，带动国内机械装备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全部是优先采用国产设备和材料，通过应用双连管和试点推行18米加长管，减少焊口数量，节约项目投资，提高工程效率，提高工程质量。 西气东输三线天然气管道气源为中亚国家和我国西部地区的清洁能源，全线贯通后能够连通国家骨干天然气管网，推动天然气市场辐射至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川渝地区。对于“十四五”期间构建我国天然气管道五纵五横新格局，加快天然气管道全国一张网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截至2020年底，年旅客吞吐量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的通航机场有27个，年货油吞吐量达到10000吨以上的通航机场有59个。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民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全力推动民航高质量发展。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近日开航投运，作为中国民航首批18个智慧型机场示范项目之一，胶东机场设置的18条自助预检闸机通道，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旅客可以秒速通行进入到安检区。青岛机场航空安保部党群副经理张静文： 只需要出示我们的身份证，3秒的时间通过人脸比对就可以通过。 开放型的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航线网络布局，到2025年可以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0万吨、飞机起降30万架次的保障需求。在成都，经过5年建设的成都天府机场今年6月底开航投运，由此成都进入双机场时代，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中国第3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民航局数据显示，我国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截至到2020年底，我国境内民用航空班证机场共241个，截至到2019年底，民用航空定期航班航线5521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31倍。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张青表示，民航局将加快民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十四五”时期民航高质量发展。 到2025年，力争全国运输机场设计容量达到25人次，形成基础设施超前民航发展的态势。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将于今年10月11号到15号和2022年上半年分2阶段在昆明召开。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将全面总结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谋划未来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蓝图。COP15 执委办主任、生态环境部生态司司长崔书红表示，本次会议将是历届大会最特殊的一次会议，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 COP 大会它是2年一届啊，因为这次疫情的影响啊，从 COP14 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年。所以这次会议的话，将选举 COP15 的主席，进行 COP15 一般性议程啊，我们要在昆明举办生态文明论坛。那么这个生态文明论坛的话，也是这次大会唯一一场现场举办的平行活动。 第一阶段会议将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二阶段将以线下会议方式召开。目前第一阶段大会议程基本确定，线上线下参会代表正在完成注册。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天喜介绍，目前大会筹备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目前呢，已经完成了会场硬件的提升和设施的改造。9月30号呢，我们将完成信息系统建设的联调测试。 近期，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在人工合成淀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国际上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相关成果今天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该成果将在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生产中带来变革性影响。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淀粉是粮食最主要的成分，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目前淀粉主要由玉米等农作物通过自然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生产，涉及约60步代谢反应以及复杂的生理调控，理论能量转化效率仅为2%左右。设计人工生物系统不依赖植物从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是影响世界的重大颠覆性技术。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马延和表示，这种技术路径长，挑战多，一直没有取得突破。 淀粉从植物中的合成机制还是非常复杂，需要一个非常长的路径。另外呢，它对碳硫的代谢、定向的分配，包括我们定向的调控、高密度能量和高浓度二氧化碳的利用，都有天然的这个挑战。 天津工业生物所研究团队采用了一种类似搭积木的方式，从头设计了11步主反应的非自然二氧化碳固定与人工合成淀粉新途径，在实验室中首次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全合成。 这个工作一个是跨越了生物功能从虚拟到现实的一个科学鸿沟，第二个创新点呢是跨越了人工途径生物进化的一个科学鸿沟，第三个创新点实际上是跨越了生化反应的能量传递的鸿沟。 这一人工途径的淀粉合成速率是玉米淀粉合成速率的8.5倍，按照目前技术参数推算，在能量供给充足的条件下，理论上一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5亩土地玉米种植的淀粉年平均产量。这一成果使淀粉生产的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向工业车间生产模式转变成为可能，未来若实现应用，将有可能会节约90%以上的耕地和淡水资源，促进碳中和的生物经济发展。 第17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开幕，通过整合线上线下文化产业资源，向海内外客商全方位展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发展态势以及项目与产品交易盛况。总台记者周宇、朱平、陈丽报道。 本届文博会共有2468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参加主会场展出，另有线上参展机构和企业868家，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此外，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线上参展。在14号展馆智慧广电展区，记者看到这里展示了近年来以智慧广电战略为引领开启的产业发展新路径，以及高新技术与智慧广电深度融合、相互赋能涌现出的高新视频 TVOS、 智慧广电加城市治理加垂直行业等新技术新应用。展区负责人潘迪： 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通过科技、通过文化、通过我们的产品和模式的设定呢，朝着一个未来的趋势，由原来的单向的传播变成互动型的多向的交互式的传播。 本届文博会还发布了第13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30家企业入选。本届30强2020年合计主营收入5203亿元，净资产6992亿元，净利润394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和净资产均创历史新高。 本台消息，教育部昨天表示，根据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直报信息，截至目前，全国10.8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已填报课后服务信息，其中96.3%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7743.1万名学生参加，学生参加率85%，534.5万名教师以及另聘请的20.6万名校外专业人员参与了课后服务工作。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加大对1:1、高端家政、众筹私教、住家教师等隐形变异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适时开展双减大督查，对工作进展缓慢的省份加强针对性指导帮扶，对履职尽责不到位的地方和人员严肃问责。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 9月22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28例，福建20例，其中厦门市17例，莆田市3例，黑龙江8例，均在哈尔滨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22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90例。截至9月2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为218,683,000剂次。福建莆田首批8例本土新冠肺炎患者昨天治愈出院，其中有4名是儿童。莆田仙游县风亭镇全域第12轮核酸检测已完成，莆田秀雨区已启动第5轮核酸检测，在此基础上将转向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福建泉州多地昨天陆续发布公告，决定对辖区内的重点单位、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点区域和病例活动轨迹人员以及第一轮核酸检测未检对象开展新一轮核酸检测。其中泉州鲤城区、洛江区等地预计今天24点前完成核酸检测工作。福建厦门定点医院目前共有392张床位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厦门后备定点救治医院目前也已启动了改建工作，已完成4个病区改建，可提供200张普通病床、15张 ICU 病床。黑龙江哈尔滨巴彦县昨天开展第二轮核酸检测，其中重点区域兴隆镇和兴隆林业局已完成了第三轮核酸检测，正在等待检测结果。巴彦正在紧张排查密接人员，努力切断疫情传播途径。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宣部昨天在深圳召开文化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积极回应时代新要求，满足人民新期待，以更大力度、更强自觉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新局面。 财政部昨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1年首期8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两年期50亿元、五年期20亿元、十年期10亿元，平均超额认购3倍左右，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青睐，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第一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的地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信息消费的规模达3.1万亿元，同比增长15%。信息消费需求层次逐级提升，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逐渐成为主流。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中秋假期全国邮政快递业共揽收投递快递包裹近18亿件，其中揽收快递包裹8.5亿件，与2019年中秋假期相比增长96.6%；投递快递包裹9.3亿件，与2019年中秋假期相比增长92.31%。 第14届全运会继续在陕西举行。昨天张雨霏两次出战，连夺女子200米蝶泳和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两枚金牌。体操赛场上，北京名将肖若腾以微弱优势惊险摘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和平使命2021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演23号在俄罗斯奥伦堡州东古兹靶场举行实兵演习，这是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历次军演中首次由多国联合导演部主导、多国联合反恐集群指挥部实施指挥的演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下午1点，联合导演部正式下达演习开始命令，面对模拟恐怖武装的进攻，联合反恐集群所属电子战部队对敌无线电网络实施干扰，歼击轰炸机、强击机和无人机对来犯之敌的指挥所、兵力集结地等重要目标实施密集打击，有效夺取火力和信息优势。为根除恐怖势力威胁，联合反恐集群指挥员决心诱敌深入，彻底围歼恐怖武装， 集群主力迅速前出占领防御阵地，模拟恐怖武装编组无人机蜂群，企图干扰迟滞联合部队行动。联合部队迅速组织电子战分队和防空分队组成反无人机作战群。消除空中威胁后，已掌握战场主动权的联合反恐集群适时转入反击。在多国联合部队的猛烈攻势下，模拟恐怖武装损失惨重，残余兵力仓皇后撤。联合反恐集群转入对敌追击，全歼残敌，实兵演习圆满结束。联合反恐集群指挥部副司令、中方集群指挥员刘平： 重点演练了多维战场侦察监视、空地一体火力攻防、多国联合实兵行动等课题，电子对抗与反无人机行动贯穿全程，全面展示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打击恐怖势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决心与能力。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6万7094例，达到2亿2985万8719例，死亡病例增加8096例，达到471万3543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清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643768例，死亡682816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31441例，新增死亡病例2134例。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海地问题特使丹尼尔·富特批评美国政府遣返海地难民的决定非人道，并向国务卿布林肯递交了辞呈。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同一天表示，自9月19号至今，已有12架航班承载1401名海地移民返回海地，3206名海地移民已从德克萨斯州德尔里奥的营地转移至美国海关与边防局的拘留所或其他部门，下一步将进入驱逐程序。目前滞留在德尔里奥地区的海地移民少于5000人。 法国外交部23号发布公告称，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谈及两国为重建信任而将展开的深入磋商的具体形式与主要议题。勒德里昂强调，法美两国领导人此前的通电话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法美两国要走出此次危机需要时间和行动。 俄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贸然地采取新的制裁措施。据美国媒体报道，2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规则委员会批准草案，建议对俄罗斯35名人员进行制裁，包括俄总理米舒斯京、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等。这项草案还有待美国国会批准。俄罗斯方面表示，将对美国此举作出有力回应。 美国田纳西州一超市23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14人受伤，一名枪手开枪自尽。警方表示，多名伤者伤势严重，很多超市员工躲在冰柜和封锁办公室里才幸免于难，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李丹丹、李浩、古丽尼哈利，主播卫东、林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